但是我们是两个淘气小英雄。花落花空你最最怕冻，白雪森从我帮你遮风，你给的吻我却还不懂。你的话留在我心中，在你最爱的巷弄，我牵着你的笑容，那时候时光悠悠，夕阳重重。再回到那个巷弄，那树还郁郁葱葱，只是那花鸟依旧任意捕捉。气小英雄，花落花空你最最怕冻，白雪松松我帮你遮风，你给的吻我却还不懂。时光悠悠，夕阳重重。再回到那个巷弄，那树还郁郁葱葱，只是那花鸟依旧任意捕捉。在你最爱的巷弄，我牵着你的笑容，那时候时光悠悠，夕阳重重。再回到那个巷弄，那树还郁郁葱葱，只是那花鸟依旧任意捕捉。在爱上你的巷弄，有一年白雪匆匆，雪后来牵你的手，为你挡着风。还记得你的笑容，为我绽放的时候，你抖的手绢总会在我身后。 睡着，一丝笑挂在嘴角，像个天使一样神秘。在梦里你心情很好，仿佛我也听得到，谁的轻声把你的梦环绕。我喜欢坐在你身边，看着你微笑。明天是与是情不重要，一直做你梦的主角，幸福的变老，天天都要看到你的笑。偷偷牵你的手，总会有一种神奇的暖流，能融化我所有疲惫烦愁。轻轻吻过你的额头，我站在每一个梦的门口，总有一盏温暖的灯光，是你为我而留。

就足够。 Thank you. 点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Oh,

情书如常，有好运来捧场，笑容脸上那脸庞，甜蜜满心房。眼眯成一行，嘴裂成月亮，笑声一浪高一浪，见证孩子学习一帮，家庭和睦共享幸福安康，喜从天降，万事都顺畅，玩傻傻都爽，吃妈妈都香，男都入对行，女都嫁对郎，好运势不可挡，好事都成双，起冥想，生意蒸蒸日上，越做越兴旺，斑马身体健壮，孩子学习棒，家庭和睦共享幸福安康，喜从天降，万事都顺畅，玩傻傻的爽，吃妈妈都香，男都入对行，女都嫁对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， 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害羞。如果爱告诉我走下去，我会听到爱尽头。心若在灿烂中死去，爱会在灰烬里重生。难忘缠绵细绪，用你笑容 一刻。

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